任小素远远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便在想，外面的流民如果知道在他们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壁垒人都开始追求娱乐生活了，不知道流民们会有多么感慨。所以壁垒的那面墙不仅挡住了荒野上的危险，还挡住了流民的目光，让他们无法得知真实的壁垒如今有多么安逸。不过任小素觉得这有点扭曲，更像是经历过那个灾变之后，让人类无限放大了对歌舞升平的渴求。就像是一个饱受压迫的穷人在暴富后，大概率会选择挥霍无度一样，这是一个畸形的心理需求。在放学的人群中，任小素和杨小锦逆着人流向天台走去的身影有点突兀，不过大家都急着放学，没人注意他们。任小素跟在杨小锦的身后，忽然发现对方的身材真的很好，个子又高。杨小锦在楼梯转角瞥了他一眼，任小素立马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当走到顶楼，杨小锦推开天台的锈迹铁门走出去，任小素站在天台上，瞬间感觉视野开阔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俯瞰壁垒，虽然教学楼的高度并不怎么样，但已经可以看得很远了。这时杨小锦朝任小素扔过来一个东西，正是当初杨小锦从任小素身上偷走的匕首。 两清了。 杨小锦声音很平静，他也没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把匕首偷走，任小素也没有继续追究。两个人站在天台上僵持住了。忽然间，任小素背后的天台入口传来脚步声，他回头一看，赫然发现是一男一女两名学生，正牵着手沿着楼梯走上来，看样子是一对情侣。情侣发现天台上有人了也不在意，继续往天台上面走，结果任小素把天台的门给关上了。情侣看着关上的门一脸懵逼。等任小素关好门再回头看向杨小锦的时候，却发现对方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柄银白色的小巧手枪指着自己。任小素一眼就认出了手枪的来历， SIJP238， 曾经西格绍尔公司的经典袖珍手枪类型，堪称手枪中的美少女。不过任小素并不慌张，他说道， 要动手大家早就动手了，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好好谈一下怎么和解吗？ 如果杨小锦真的打算开枪，那么对方就不会把匕首扔给自己多此一举了。任小素此时异常冷静。杨小锦把手枪重新收了起来。 你是怎么从庆氏财团的封锁圈里逃出来的？ 就一路跑出来的呀。 我们离开之后，庆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数不清的实验体冲了出来，还有火山口里的怪物，发生了很多意外事件，你想象不到火山口里的怪物有多么可怕。 我想象得到。 这次的回答让任小素愣住了，因为杨小锦的语气非常笃定，难道杨小锦曾经就见过这种体格的东西？ 你是担心我向庆氏财团告发你？ 杨小锦说道。 现在不怕了，因为你也有害怕庆氏财团知道的秘密。 什么秘密？ 任小素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起来，似乎有什么他漏掉的细节。杨小锦笑了起来，那笑容里还有一些得意。 我和洛心雨原路返回时就发现，狼群始终都等在峡谷的尽头，如果不是洛心雨有穿梭阴影的能力，恐怕我们俩也得绕路通过。而我计算了一下你返回的时间，你一定是在113壁垒破灭以前就回到了极镇。首先，如果你只是一个力气大一点的普通人，那么你根本不可能跑那么快。其次，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没可能通过狼群的阻挡。 任小素心里一紧，只听杨小姐说道， 所以你也是一个超凡者，只不过隐藏的比我和洛星宇还要深，难怪你最后敢进入队伍前往进山，原来是有所依仗。 我回去的路上根本没见过什么狼群，就是直接跑过峡谷的，人面冲动作又不快，他们从洞穴里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跑过去了。 杨小锦认真地看着任小素说道。 我不听。 他无奈了，自己解释了一大堆，人家只说了三个字就把理由给否定了。只是杨小锦忽然说道， 我说这个也不是威胁你，只是让你明白大家都有秘密，所以千万别做出什么两败俱伤的事情。 成交。 任小素说道，其实他的目的也是这个，只要大家和平相处，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之前静山里彼此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没必要到这里再杀个你死我活。 而且如果杨小锦他们真要动手，实际上自己的软肋更多，因为严六元、小玉姐他们都是普通人。 当然短暂的和平相处并不意味着任小素要放松警惕，毕竟杨小锦这种人连给出去的匕首都能偷回去，还有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说完这些，杨小锦就准备下楼了。当他从任小素身边经过的时候，他赫然发现任小素忽然捂紧了匕首。任小素问道， 火种公司收购超凡者血液是为了什么？你们又为何要追杀庆晨？ 杨小锦说道， 这109壁垒的危险比你想象中还多，不要去轻易招惹火种，也不要去卖血。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至于我们和庆诊之间的事情，还不是你能插手的。 还有什么危险？ 任小素愣了一下，难道除了火种公司以外还有其他的组织势力在这里？杨小锦说道， 别管那么多，而且你最近恐怕也没什么功夫管别的事情了，你可能低估了壁垒人排斥流民的潜意识有多么激进。 任小素寻思着，看来流民进入壁垒的事还没完。此时他居高临下看到校园门口一个裹着头巾戴着墨镜的女孩站在那里，对方看到他目光转来，竟然还挥挥手跟他打招呼。光是冲着熟悉的打招呼姿势，任小素就知道那是洛心雨了。这时候任小素问出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准确地说，这是他心底最深处的疑惑了， 为什么会出现超凡者？ 杨小锦站在天台入口处回头看向任小素，他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弱化自己的肢体能力，这个你在静山也说过的，那位178壁垒的张景林先生说这是智慧的代价。 知道。 任小素点点头，当时杨小锦还暗示过自己张景林不简单，原来那个时候杨小锦就猜测到对方的身份了，只是不太确定而已。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忽然间，任小素总觉得这一刻的谈话至关重要，对方像是在用对方所知道的信息为自己揭示如今这个世界的真相。任小素认真起来。杨小锦说道， 所以有付出的代价，自然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什么意思？ 杨小锦笑了笑，他压低了自己的鸭舌帽说道， 当灾难来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蓄力武器。 晚上任小素带着严六元他们回到店铺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店铺里怎么这么多人呢？原本他们接手后告诉好多来看病的病人，说以后这店铺不给看病了，于是店铺的热度很快就冷却了下来。这几天他和王富贵都还没想好拿店铺干什么呢。任小素走进去发现那些人都围在王富贵身边，而王富贵在和他们解释着什么。 东家你回来了呀。 王富贵看到任小素便是眼睛一亮。任小素问道， 怎么这么多人？ 王富贵拉着任小素走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 前天不是卖出去一剂黑药吗？结果这么快就有人慕名而来了。 这也行？ 大老爷们之间吃个饭就把这种东西宣传出去了，你们年轻小伙子火力壮，不知道中老年男人的痛处，大 家都是同病相怜啊，而且咱们这黑药吃完以后毫无副作用，可比其他药好多了。 任小素拒绝道， 那也不能卖太多，给他们说一周只卖一剂，多的我们也做不出来。 王富贵难受了，眼瞅着大好的生意做不成，要是任小素能多给他点货，他敢保证自家店铺能成为壁垒里最大的保健药品店。垄断一个壁垒的保健药品，那是什么概念？不过任小素说没有那就是没有。王富贵跟客户们解释，大家如果想买那就等下周吧。这时一个客户突然说道， 我出800块钱预定下周的药，你们这边做好了给我留着就行。 王富贵眼睛一亮，这也可以。饶是王富贵这奸商都没意识到，原来壁垒里的这些中年男性对黑药的需求竟是如此的强烈。其他人听到有人加价200预定便没了脾气，他们虽然很想买，但也不至于当冤大头啊。于是预定的人交了定金之后，其他人也很快散去了。旁边的研究员忽然说道， 咱们不能再用那种简单的小瓷瓶了，要用最好的盒子来装黑药，而且还要造势，让这个黑药越神秘越好。 还是六元机灵啊， 王富贵亢奋起来， 说不定咱们以后都不用卖别的东西了，一周一剂黑药就能让我们发财致富。 这时王富贵似乎已然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任小素点点头， 行，你看着办吧，生意上的事我也不懂。对了，陈无敌呢？ 王富贵说道， 你们一去上学他就出去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找都找不到人。不过不用担心，到了饭点他一准回来，特别准时。 光记着回来吃饭啊？ 他回来可不是为了吃饭。 这倒是把任小素给说迷了。 你不说他饭点就回来吗？他不吃饭还回来干嘛？ 就在这一刻，陈无敌抱着一大堆东西从门外进来。王富贵怔怔地看着陈无敌的身影说道， 他是给我们送饭来了。 只听陈无敌嗓门巨大无比地喊道， 师傅，我化缘回来了。 这时候任小素看到对方怀里的一大堆东西，有馒头，有卷饼，还有一小袋子咸菜，种类还挺多的。只是让任小素想不明白的是，这个陈无敌入戏到底有多深呢？陈无敌将这些食物一股脑地塞进任小素的怀里，任小素都懵了。 你从哪儿整回来这么多食物？ 之前任小素还担心陈无敌饭量大，结果这一瞅，人家会自给自足啊。 嗨，我化缘回来的呀。 你要吃的，人家就给你，人家那么大方吗？ 他们也不白给，我说我可以帮他们降妖除魔。 任小素当时心里就一惊， 你展露你的能力了？ 没有啊，师傅你不是不让吗？ 这时任小素才松了一口气，他是真担心陈无敌被其他财团给盯上。 那你是怎么把食物要回来的？ 陈无敌想了半天， 硬要。 等等，化缘这概念好像还是任小素交给陈无敌的。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逃亡的路上，任小素让陈无敌去找那些流民化缘来着。所以陈无敌的化缘是自己交的那个化缘吗？这一瞬间任小素有点担心壁垒秩序司的警员会冲进来把陈无敌抓走，他也不清楚陈无敌化缘的过程，所以他不太确定陈无敌这个化缘构不构成入室抢劫啥的。 那个， 任小素语重心长地说道， 最近啊你就别出门了哈。 陈无敌好奇道， 为啥？ 任小素说道， 首先呢咱家里现在不缺吃的，其次你得避避风头。 不行啊师傅，家里太闷了，八戒他们都有事干，就我没事干。 陈无敌委屈巴巴地说道。任小素为难了， 那就算出去你也不能再去化缘了知道吗？ 哦， 陈无敌答应了。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师傅的话不能不听了。经过杨小锦提醒之后，任小苏越发担心其他财团会打陈无敌的主意了，尤其是那个神秘的火种公司。别的财团还好说，而这火种公司却像是专门针对超凡者似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里并不是火种公司的主场。这时小玉姐从外面回来了，她招呼任小素道： 小素，你看看姐给你买的礼物。 任小素一看之下便愣住了，小玉姐不知从哪里买了一辆自行车，不过小玉姐也不会骑，她是硬生生推回来的。 小玉姐，你咋买了这个东西？不便宜吧？ 没事儿，姐还有以前存的一点私房钱，这样啊，你以后上学就方便了。 小玉姐美滋滋的，仿佛是自己收到礼物一样。她刚把自行车推到后院，颜六元就围了上去。 哎，这东西怎么骑啊？两个轮子是不是不好掌握平衡？ 任小素问道。 有谁会骑吗？ 一群人围在自行车旁边，王富贵摇摇头，小玉姐也摇摇头。任小素试了几下，发现有些不得要领，她寻思着自己明天去请教一下江吴或者杨小锦好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二天，任小素一进教室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她刚走进去，整个教室里原本正在热烈讨论事情的同学们就忽然安静了下来。任小素若无其事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头看书，她想着既然跟不上课程，那就从头开始学起。所以任小素昨天托王富贵去买了高一高二的课本，他今天便开始自学前面的课程。自学的时候，任小素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这些学生好像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而大家都很默契的选择了对任小素隐瞒。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利于任小素的。上午四节课，一节语文，一节地理，一节数学，一节物理。语文还好，数学和物理这东西任小素现阶段是真的听不懂。而地理就有点奇怪了，任小素赫然发现这地理课上所讲的内容与他认知的完全不同，而且非常破碎。这地理课本里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地图都没有，讲的都是109壁垒附近的事物和一些地理经济相关的知识。任小素猜测恐怕壁垒这边对外界的信息也有些缺失，就比如李氏财团绝对不会给庆氏财团共享他们测绘的地图一样，其他财团也同样对彼此保持着一种保密的态度。他与普通的学生不同，普通学生看地理课本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然而任小素看课本的时候就会思考财团之间的地缘政治。这一刻，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无法再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去单纯的思考问题了。任小素无意中转头看到同桌曹雨琦脸色苍白，似乎在忍受着什么痛苦似的，左手还始终捂在肚子上面。此时久违的宫殿再次说话： 任务，帮助同学。 如今任小素听到宫殿的声音就感觉亲切了许多，毕竟每次宫殿发生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收获呀。任小素沉思了片刻，对曹雨琦说道： 你肚子疼吗？ 曹雨琦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仿佛非常忌讳跟任小素交谈似的。但任小素这边时刻关注着宫殿的动静，只要任务没完成他就不会放弃。 同学，你是因为没带纸吗？我这里有纸。 任小素说道，他以为曹雨琦是闹肚子呢。曹雨琦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我不是闹肚子。 这就超出任小素的认知了。 那是怎么回事？生病了吗？我送你去医院吧。 你甭瞎问了，我这病治不好， 治不好？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么严重啊？ 说实话，曹雨熙这会儿有点后悔自己是不是态度太差了，人家正关心自己呢，自己却恶言相向。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排斥任小素留名身份，大部分原因其实是家长给他们灌输的一些思想，或者是出于恐惧。然而就在曹雨琦打算缓和语气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任小素起身朝讲台上走去。班级里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任小素，他们想看任小素到底要干嘛。这时任小素走到讲台上，满脸悲痛地对同学们说道： 大家好，我们的同学曹雨琦患上了治不好的绝症，希望大家同学一场，能够为他伸出援助之手，给他捐点钱。 所有同学的目光都一瞬间汇聚到了曹雨琦的身上，曹雨琦差点当场就崩溃了。 这他妈是什么鬼绝症啊？不就是来了大姨妈吗？你还有点常识行不行啊？ 当然，他也不太确定任小素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的。就在此时，宫殿在任小素的脑海里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眼睛一亮，这就完成了，而且竟然还给了罕见的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这次真的赚大了。要知道，现在这壁垒里可以学习的对象可是太多了，杨小姐、洛心雨，这俩人都是身具超凡能力的超凡者，他不管学到哪个人的技能都是赚。不过这时候任小素并不太想对杨小锦使用这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一方面是他对洛心雨穿梭阴影的能力特别感兴趣，有了这个技能，他完全可以带着颜六元他们随意穿梭壁垒那面高墙，这样一来他想进出壁垒可就来去自由了，这就相当于掌握了主动性。而且战斗的时候有个能一步跨越距离的能力，那就真的太强悍了，让人防不胜防。还有，任小素不想对杨小锦使用这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杨小锦身上的大师级以上的技能实在太多了，而且还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技能。到时候，要再筹取到一个唱儿歌之类的技能，任小素真是哭都没地儿哭去。上次学习许仙杵的时候，他就发现，如果对方身上没有大师级以上技能，那么这张学习图谱会直接判定学习超凡能力。所以从风险控制方面考虑，他也更应该学习洛心雨。下一次课间的时候，任小素他们班里发生的事情立刻传到了其他班级去。任小素在走廊里透气的时候，便看到杨小锦也站在走廊里，对方戴着鸭舌帽，斜靠在走廊的扶手上朝任小素这边看了。渐渐的，杨小锦原本平静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想笑就笑呗。 杨小锦笑着回了自己的教室，留下任小素一个人站在走廊上望着操场。这还是任小素头一次见杨小锦笑得这么开心呢。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忽然觉得，与其跟那些所谓的同学相处，还不如与杨小锦在荒野里互相防备，互相帮助。上课铃响了，任小素转身走进教室，然而教室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说话声，似乎正有一堆人朝教室门口走来。曹雨琦表情里泛出痛快的神色，他好像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一样。此时班主任出现在教室门口，他对教室里的任小素招招手： 任小素，你出来一下。 任小素走出教室，赫然看到一大群中年人在班主任身后站着。班主任斟酌了一下语气说道： 这些都是咱们班同学的家长啊，是这样的，大家反映说你身上可能携带着从壁垒外面带进来的病菌，所以大家希望你能够转学。 任小素纳闷了： 转学？转去哪儿？ 这事儿一出， 恐怕没有学校会愿意接收他吧。然而一个男家长说道， 如果没有学校要你，那就直接退学吧，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到全班师生的安全，这不就不太好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心中叹息，这一切恐怕都在杨小锦的预料之中，难怪昨天他会说壁垒人排斥流民的潜意识会比想象中还要激进。他看到这些家长的时候才意识到，那些同学们为什么见到他就闭上了嘴，应该是昨天晚上学生们回去说了这件事之后，家长们便立刻决定一起来学校联合逼他这个流民退学。对这些家长来说，任小素不过是一个流民而已，他们这么多人站出来，学校也一样会为他们妥协。这年头只要你敢闹，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任小素看着这些家长说道， 那如果我不转学呢？ 说实话，如果这是在荒野上，这些家长可能已经都死了。荒野里的法则比这里要更简单更直接。不过家长们并没有理会任小素，他们看向班主任大声说道， 如果你们不让他转学，到时候学校里边发生什么异常的话，你们谁来担这个责任？而且以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全部都由你们来承担，如果你们不赔钱，我们就去法院告你们。 任小素寻思着，他倒是在集镇学堂里看到过法院这个词，是维持公正公平的地方，不过集镇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他也没想到自己头一次跟法院这种词汇联系在一起，竟然是因为这种破事。学生们都悄悄走出教室，他们观望着这边的谈话，因为他们也想知道这事最后到底会怎么解决。高三三班的班主任有点为难，昨天教务处那位老师还专门跟他交代过，这是陆远安排的关系，谁也没想到这陆远安排的学生竟然是个流民呢。班主任打算踢皮球了，他小声对家长说道， 这位学生是陆远安排进来的呀，要不你们找陆远说说。 家长们面面相觑，他们之前也不知道这事儿啊，要是知道任小素是陆远安排进来的，恐怕他们就不会这么张牙舞爪了。可还没等他们想好怎么办，一个身影忽然从走廊的人群外面挤了进来，任小素转头一看，竟然是江吴。江吴看着那些家长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不干什么呀。 一个家长说道， 我们总不能看着流民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上学吧。 江吴有点愤怒，以至于脸色有些血气， 凭什么不能？大家不都是人吗？谁说流民一定会传染疾病？你们谁家孩子昨天晚上回家生病了吗？ 家长气势稍微弱了一些， 那倒没有，可是我可听说壁垒里已经有人生病了。 江吴声调高了一些， 你听说？你听说点事情就可以断送一个学生的前途了？ 家长们慢慢也来气了， 刘明有什么前途？你谁啊？ 江吴说道， 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此时任小素的班主任已经不吭声了，他乐得有人出来顶锅呢。一个家长说道， 你一个老师啊，犯了着被一个流民跟我们在这里急眼吗？ 我不知道什么流民还是壁垒人，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学生。 任小素看着这一幕，他忽然觉得江吴有些执着的可爱，甚至有点傻。但如果不是对方身上有这种执着与坚持，任小素也不会在荒野上帮助对方。如果没有任小素的帮助，可能那时候江吴和他的学生就已经死了。这一刻任小素心中是有某种触动的，因为他在这浑浊的世界里终于又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某种能发光的东西。在此之前还有王富贵和小玉姐，陈无敌现在勉强只能算半个，而颜六元就不用说了，他与颜六元之间是亲情。一个家长忽然说道， 哎，那你这么护着他，你怎么不让他去你们班上呢？ 我过来就是要说这个事情， 我现在就去申请，让任小素去我们班。 人群里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 我也申请去你们班。 任小素看去，他很意外地发现说话的人竟然是杨小姐。家长见江吴这么说，便冷笑道， 你这老师说话有点不负责呀，你愿意让他去你们班里，那你学生家长愿意吗？ 江吴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些， 我的学生没有家长了，我只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就可以。 这其实是江吴的痛点，那些逃难来的学生们经历过劫后余生的喜悦，慢慢的都开始思念起家人来了，这是灾难里无法割舍的伤痛，但只能隐藏在皮肤与肌肉下的内心里慢慢沉淀。忽然间人群外面骚乱起来，20多个学生走到了江吴的身边。 老师，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我们愿意让任小素来我们班上，我们支持你，也支持任小素。 这么帮一个流民干什么？ 江吴一个学生认真地说道。 帮？我们这不是帮他，而且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们对壁垒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在江吴的这些学生眼里，他们此时为任小素站出来不过是感恩罢了。如果没有任小素，他们都不可能活着坐在教室里上课。那场大逃亡里的难民有数千人之多，可现在真正到达109壁垒的有几个？他们如今对那场大逃亡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江吴说的，跟着那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就能活下来。结果他们就真的活下来了。这走廊里的学生家长们都呆住了，因为他们总感觉这件事情好像偏离了他们的想象。不管是任小素原先的那些同学，还是这些同学的家长，他们都没有想到会有人为任小素挺身而出。说实话，如果角色互换，让他们深陷任小素如今的处境，他们觉得大概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说句话的。杨小锦抱着胳膊站在走廊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他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家长们有些尴尬，他们现在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而那些学生呆呆地看着任小素，大家其实心里都在想着，这少年到底什么来头。江吴看向任小素原先的班主任说道， 任小素就直接去我们班上课了，你去找学校办手续吧。 这位班主任求之不得呀。 好的，我等会儿就去办。 只是还没等他松口气呢，却听江吴冷声说道， 连自己学生都保护不好的老师，我真替你感到耻辱，你甚至都没为他说过一句话。 班主任被噎得当场脸色就紫黑紫黑的，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江吴。任小素回到教室里，取了自己的书包准备换班了。离开之前，任小素来到曹雨琪身边，曹雨琪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任小素深吸口气，认真道， 祝你早日康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祝你早日康复。 杨小姐发觉自己好像有很多年没笑得像今天这么开心了，仿佛这几年的笑点都集中在了任小素身上似的。不过她没犹豫，同样也去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去班级的路上，江吴对任小素说道， 你最近学业上要是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给我说，不会的东西我都可以教你，给你补课。 确实有需要向江老师请教的知识。 江吴问道， 哪一科的？ 自行车科。 江吴停下脚步，静静地看着他，他以为任小素可能会让他帮忙补一下数学之类的科目，但他万万没想到任小素是要学自行车。还真是个总让人出乎意料的少年呐。杨小锦走在任小素旁边说道， 买自行车了。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咱俩难道不应该尽量避免在一个班吗？任小素。 杨小锦笑意盈盈地说道：“ 我不介意。” 任小素都想骂人了， 谁管你介不介意了？ 这一次换班事件，导致任小素竟然和杨小锦成了同桌，连任小素都要感慨，可能这就是命吧。下午放学之后，江吴跟着任小素、严六元他们一起坐电车回家。路上，严六元似乎也听说了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见到江吴的第一眼，就说了一声谢谢。这是感谢江吴替自己哥哥解了围。说实话，严六元现在真的越来越不喜欢这些 B 类人了，江吴和他的学生除外。哦，不对，杨小锦姐姐也得除外。回到店铺的任小素就迫不及待地让江吴教大家怎么骑自行车。任小素要求人人都必须学会这玩意儿，非常有用。任小素想的是，如果需要穿越壁垒之间的荒野，那么汽车肯定是首选，但问题是他们根本搞不到汽车，而且汽车还有汽油等一系列限制，驾驶技术还不知道跟谁学呢，所以退而求其次的话，自行车变成了他们首选的交通工具，好修耐骑还好学，关键是他们现在就能买到。壁垒里一辆自行车是3000多块钱，也属于轻奢侈品的范畴，可见小玉姐为了送任小素这个礼物下了多大的决心，寻常人哪舍得花这么多钱呢？小玉姐平时买菜的时候，为了2毛钱都能搞价搞半个小时呢。一群人都看着江吴轻松地骑着自行车在店门口的街道上来回穿梭，就连陈无敌都蹲在店铺门口，一副非要学会自行车不可的架势。江吴给他们讲解了一下动作要领，他说道： 骑自行车你得掌握平衡，而且眼睛不要看车头，向前看，克服你的恐惧。 这位江吴老师在示范的时候展露出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等江吴示范完，大家一个个都上手去试。让任小素意外的是，严六元竟然当场就学会了，这小子竟然只看了一遍示范就能把自行车骑得稳稳当当。然而让任小素更意外的是，他自己竟然没有学会。准确的讲，其实也不是没学会，只是这玩意儿学会也就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早晚的事。事实上，大多数人学骑自行车都用了好几天时间，甚至更长，所以任小素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让任小素有点接受不了的是，陈无敌这傻子竟然也一学就会了，这下就让任小素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但他绝对不能承认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看向小玉姐： 小玉姐，你买的这车是不是有问题？ 小玉姐抿着嘴笑笑，也不生气，六元和陈无敌都能骑，这车能有什么问题？不过她倒是发现任小素竟然有随手甩锅的习惯，当然他不知道上一个被任小素甩锅的许贤楚此时还背着一口无形的大黑锅跋涉在荒野上呢。江吴笑道： 其实学自行车都需要好几天的，过几天你就会了。 就在江吴话音刚落下的那一刻，远处忽然传来轰鸣声，那声音像是有一颗炸弹在壁垒里爆炸了似的。是杨小锦干的吗？任小素下意识的就觉得是杨小锦引爆了他制造的炸弹，但他仔细辨认声音就发现不是。他对陈无敌和严六元说道： 你们拿好枪把店门关上，在我回来之前不准开门。江吴老师，你也来我们这里躲一下，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们也好照应。 说完，任小素便出了店铺。如今身为超凡者的他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他必须自己亲眼亲耳地去掌握第一手情报，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只有这样，他才能带着大家继续活下去。发生爆炸的地方应该距离这里有好几公里的样子，但以任小素现在的速度赶过去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任小素赶路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栋10多层高的大楼， 这在壁垒内已经算是最高的建筑之一了，那里刚好适合他旁观战局。壁垒里的爆炸声还在时不时响起，但声势要小了一些。任小素赶路的时候，就看到不少壁垒居民从家中走出来，大家聚在一起，似乎是在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这可能是哪个工厂起火了，工厂里的一些易燃易爆物质发生了爆炸。但任小素觉得，这事儿不可能那么简单，尤其是在这个紧张的时间段里。要知道，这109壁垒如今可是汇聚了一大堆危险分子。任小素来到那栋高楼前面，赫然看到那高楼上李氏银行的招牌。不过他没有管这些，而是直接顺着大楼外部的着力点爬到了顶端。然而他刚刚爬到天台边缘准备跳上去的时候，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便顶在了他脑门上。任小素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上面竟然有人。他抬眼望去，对方戴着他熟悉的鸭舌帽。杨小锦似乎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任小素，不得不说，他总觉得两个人有种奇怪的默契，所做的事情和所选择的制高点都在某一刻会出现惊人的重合。不过现在是杨小锦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他笑道： 这个点你来这里干嘛？ 大家不都是被爆炸声吸引过来的吗？ 任小素镇定道，他现在可以确定那爆炸应该不是杨小锦制造的，毕竟这里距离爆炸点还有些距离。这会儿任小素试图躲开杨小锦的枪口，但他很清楚，就以杨小锦的枪械技巧而言，他这会儿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我再问你一次，匕首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任小素认真说道： 我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